叶修这边早在传给夜渡寒潭攻略后就已经下线，电脑交给了早班收银的小妹。这台电脑其实才是星星网吧里最勤奋的成员，每天24小时连轴转着工作，除非遇到网吧不营业，否则是绝对没有休息机会的。下班的叶修独自出去吃了个早饭，反转回来时， 却看到陈果正叉腰站在网吧门外，指挥着几个网管忙碌着。哎，这要过圣诞吗？叶修过来后，看到陈果指挥着几人在网吧正门口处立了一棵小松树，此时正张罗着网上披着彩灯和挂着小礼盒。12月24日，今天却是圣诞节的前夕， 被称为平安夜的一天。咦，你居然还知道日期，没有过糊涂啊？陈国很意外地说着。像叶修这样昼夜颠倒，每天重复发生着昨天的情节的生活，在他看来是很容易过的，连时间都忘掉。不小心就注意到了。叶修一边说着，一边却是上前围着这棵小圣诞树走了个圈儿。 不错嘛，那是当然。啊，这些里面有真东西？ 叶修敲了敲挂在树上的一些小礼品盒。 当然，都是什么啊？抽奖的奖品、上网的打折卡、代金券什么的。哦， 叶修了解。很显然，陈国也是和很多商家老板一样， 借着节日良机，多多争取一些买卖。我说老板啊，你搞活动也多多用点心呐，圣诞树去买一棵嘛。你这树是怎么回事啊？你自己拿铁丝拧出来的呀？叶修这边围着圣诞树看了几圈，虽然树上已经挂上了不少装饰，叶修却还是一眼看出这树本身很有些问题。 这棵圣诞树竟然不是真的，而是纯手工制作出来的。手工做得不好吗？不是不好，但总比不上真的树漂亮嘛。而且看上去也有点旧啊。你去年做的？是我爸爸以前做的，有10年了。叶修一怔，毕竟在网吧也做了快一个月，虽然没有听陈国亲口说过， 却也从其他同事口中知道了一些老板娘的故事。听说陈果当年在父亲去世后放弃大学，一个人支撑起这家网吧的事迹。这棵有些粗糙的纯手工制作的圣诞树，原来也并不只是陈果用来招揽生意的手段，这里面包含着他对亲人的怀念。这棵圣诞树里肯定也有着不少故事。 你爸爸手艺不错，这棵树很好看。谢谢。陈果微笑，没有去计较叶修这生硬的改口。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不要，你去休息吧。哦。叶修回房间休息了，陈果则站在圣诞树边，有些出神。10年了，竟然已经有10年了。 这棵圣诞树陪着自己已经过了有10个圣诞节的。第一次的时候，爸爸还在，这棵树也是那年他做出来当圣诞礼物送给自己的。但是呢，之后的9个圣诞节，却只剩下了自己和树了呢。这棵树看上去也有些老了，虽然自己一直很小心地收藏着它。 老板， 这个挂这里可以吗？陈国正想得出神，忽然被人唤醒，打断了思绪。网管正在询问他一个挂件挂的是否合适。再挂高一些。陈国连忙又回忆里走回，接着忙碌着指挥起来。叶修回房间休息，但这一觉睡得却没有太久，不到中午人已经起来。 离开房间，下得楼来，看到整个网吧都已经换上了圣诞节的装束。 那棵纯手工制作的圣诞树上已经挂满了远比早上自己看到时要多得多的礼品和装束，几乎是要被压弯了。除此以外，很多彩灯、圣诞节的贴画也是布置的到处都是。这当中最醒目的当然还是星星网吧圣诞抽奖活动的宣传。这棵圣诞树夹带了陈果对亲人的怀念，但这样的活动又何尝不是呢？星星网吧有很多惯例，对陈果而言都充满了回忆，每一样都很好地被他保留了下来，有物也有事。 不错不错，很有氛围。 叶修下到楼下来参观了一圈后，找到陈果向他称赞道。 嗯。 陈果应了声，却是头也不抬。 圣诞活动要开始了，你还不赶紧上？ 陈果说着，他和唐柔此时一人一台机器，正在荣耀里忙碌着。此时口中所说的活动，却已经不是指他的网吧，而是指游戏里了。网吧都会利用节假日这样的机会搞促销，网游当然也从来不会错过。一年下来，大大小小的各类节日都会更新出一些活动来创造一下在线高峰。荣耀每年开新区的日子都是一样的，新区开放后月内迎来的第一个节日就是圣诞节，而这些活动向来都是冲击打宝的好机会。对于老区而言，冲击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但对于新区玩家来说，冲击的意义却是要大于打宝。活动的时间简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舍不得浪费。 哼，我这不是来了吗？ 叶修笑着，他当然也不会错过活动，这也是他今天比以往起得要早的原因。活动是中午12点准时开始，此时却也不到几分钟了。 就坐这儿吧，没有空机器了。 陈国示意了一下两人身边的那台电脑。 嗯， 叶修一怔，再度放眼望去，才注意到今天网吧的生意真是异常的红火，几乎每台电脑都是在运行着荣耀。这网游里搞一下活动给网吧带来的效益，似乎比起网吧自己搞的那些活动还要来得见效。而眼下这台机器，陈国虽然没有明说，却无疑是刻意给叶修留下的。已经没有别的选择的叶修也只好坐下刷卡进入游戏。 汗啊，人真多。 刚一上线，叶修已是感慨。 是啊， 和叶修同区的唐柔说着。相比起老区，第十区的玩家只多不少，但是老区玩家可以纵横全图，而第十区玩家却只能聚集在烈焰森林以下的这些地图当中。如此一来，人均面积就少得可怜，于是就愈发的显得拥挤了。虽然如今技术先进，人再多也不会出现网络延迟的现象，但是人多本身却已经足够给活动制造出障碍了，因为今年的活动是存在竞争性的。追捕圣诞小偷，这是今年圣诞活动的内容，情节背景简单的要死，就是有小偷偷走了圣诞老人准备送给玩家的礼物，所以需要玩家们去抓住小偷把礼物抢回，然后圣诞老人会根据玩家抢回的礼物奖励玩家圣诞礼包，每个圣诞礼包在打开时都可能得到固定的经验奖励以及随机的未知奖励，而这个任务是可以不断的重复进行，而活动也特意推出一个榜单，圣诞猎手榜。很显然，就是以追捕到圣诞小偷数目换算成分值的一个排名榜单。当活动结束时，根据这个榜单排名，每人都可以找圣诞老人领取最终的圣诞礼物。毫无疑问，排名越高的玩家最终得到的礼物当然是越丰厚。活动的大致流程就是如此，但是其中还有一些诸多细节。 比如击败圣诞小偷后抢回的礼物，或许是装备，或许是药品，或许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这些东西玩家可以选择不交还圣诞老人，而是自己使用。不交还礼物当然无法获得积分，但是玩家却也有可能因为这些装备而变得更强大，在接下来的任务中更加效率。所有抢回的礼物物品在活动结束后都会被系统收回，但在活动期间却有可能成为帮助玩家竞争的利器。此外，由于玩家等级不同，所以圣诞猎手榜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榜单，而是根据等级区间分别独立的数个榜单。区间第五级一档，同一区间内的玩家才会在同一榜单上竞争，而得到的奖励也是根据等级而来。至于在活动过程中提升等级改变的区间，也会自动带着成绩进入新区间的榜单。叶修这刚进了游戏没多会儿，12点已到，系统宣布活动开始。叶修这连午饭都没顾上吃，就已经要投身活动中了。活动的规则自然是早已研究过了的，任务无需领取，玩家只需要自己在地图中寻找到圣诞小偷击杀便是。不过要注意的是，圣诞小偷也是有等级的，玩家根据自身的等级以及击杀的圣诞小偷的等级获取相应的积分。很显然，圣诞小偷等级越高，得到的积分也会越多。当然高太多的话，有可能反被圣诞小偷给击杀掉。好在圣诞小偷绝不会主动攻击玩家，所以遇到高级的不去招惹便是。除此以外，圣诞小偷中也是存在精英级别甚至 BOSS 级别的，击杀他们的话则可得到比普通小偷更多的积分以及更好的礼包。 哈哈，运气真好，已经找到一个。 叶修听到身边陈果一声大笑，扭头望去，就见陈果的竹烟侠已经凶猛地朝着一个圣诞小偷一炮轰了过去。小偷被炸了个正着，立刻扭头朝着竹烟侠扑了过来。而此时附近也有其他玩家注意到了这个圣诞小偷，但是无论他们的攻击多么猛烈，这小偷却也只是死盯着竹烟侠不放。这也是圣诞小偷的特殊归属设定，第一击归属，谁对圣诞小偷发动了第一击，那么圣诞小偷的归属权就会属于谁，显然是为了避免玩家之间过度的哄抢。已经有了归属权的圣诞小偷，其他玩家的攻击虽然也会有效，但无论做出了多少输出，都只能是为他人做嫁衣。那几个攻击的玩家看清这圣诞小偷已有了归属，立刻也不再纠缠，掉头去找新的。圣诞小偷身手敏捷，显然也不是三两下就能随便被打发的主，名为小偷，但体现出的荣耀职业却未必就是暗夜系中的盗贼。此时陈果捉到的这个圣诞小偷冲进身来后挥手一刀劈出，气势豪迈非常，却是剑客系中的狂剑士。陈果的朱烟侠是枪炮师，此时早已一个飞炮跳开，顺势空中一炮又给了圣诞小偷一下。 还不赖嘛。 看着陈果操作的叶修称赞道，飞炮拉开距离的同时进行攻击拦截限制目标，是枪炮师很基本的意识和操作，看得出来陈果在这上面还是相当熟练，刚才从意识到操作上都是一气呵成。陈果此时却是杀得正投入，已经无暇理会叶修的称赞了，不住地游走和圣诞小偷周旋，对于枪炮师的战斗习惯显然已经非常得心应手了。叶修闲看了几眼后，到底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游戏这边。 他的军模校昨天就是在野外下的线，此时一看身遭，跑来跑去的全是玩家。遥远的方向上倒是可以看到刷出的圣诞小偷的身影，但是这样的距离又哪里赶得到？圣诞小偷一刷出，不知多少个攻击就招呼上去了，混乱的连叶修一时间都无法判断出攻击的先后，不到圣诞小偷出手，完全看不出归属。叶修一边操纵着君莫笑开始移动，一边又探头朝唐柔那边瞄了一眼。唐柔和他处境相同，茫茫人海中想遇个圣诞小偷着实有点难度。这次活动的竞争运气绝对要占到很大的比重。君莫笑一边移动着，叶修一边翻开了新收到的消息，一看竟然是苏沐橙。 很准时吧你？ 苏沐橙的风书烟幕说着。 啊，你怎么也来了？ 活动啊，当然要参加了。 苏沐橙理所当然地说着。 你很闲啊？ 我病了。 怎么了？ 今天有活动，于是我就病了。 有点职业素质啊，我说。 人哪有不生病的？ 生病的人还能来参加活动啊？ 因为是心病，不能参加活动才会导致的心病，所以必须靠参加活动来医治。 哎，有没有知道小偷啊？ 还没有，人太多了，我准备去烈焰森林那边看看。 这么巧，我也是。 叶修随即又扫了一眼唐柔那边，韩嫣如跑向的方向又何尝不是烈焰森林。很显然，这种规则之下，越是高级的地图玩家会越少一些，毕竟除了刷新圣诞小偷，练级区的小怪也是照样存在的。高级的玩家可以去低级区闲转，低级的玩家跑来高级区，无论如何总是太凶险。 其实我觉得烈焰森林恐怕也是够呛， 苏沐橙说着。 我看也是， 叶修赞同。这毕竟不是去练级，所以像30级出头的玩家，即使没有叶修他们这样高超的技术，也是完全可以去烈焰森林旅游的。烈焰森林的小怪他们也不是完全无法应付，只是如果作为练级对象的话，只是一种很没效率的选择罢了。 或许我们可以去更高一点的罪恶之城怎么样？ 苏沐橙说。罪恶之城是高过烈焰森林一头37到39级的小怪分布区，这个练级区整个就是一座城镇，布局和一座主城几乎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相比之下作为练级区面积却是更大，而且里面的 NPC 一点也不友好，和玩家会进行的唯一交流就是主动向玩家发动攻击。 那边也未必会没有人，只不过总应该会少不少。 叶修说着。 那就先去看看呗。 好。 叶修自己有了方向，也不忘招呼唐柔一声，随即又看好友栏里包子入侵这小子居然没在。至于其他的，如田七、月中眠等人倒是也在线上忙碌着。不过这些人的话，一下去高过这么多级的地方，却好像有些太过凶险了。叶修也是没有再去招呼他们。